汉书卷五十，张逢集正传第二十。张世之字季，南阳堵阳人也，与兄仲同居，以资为季郎。是文帝十年不得调，无所知名。世之曰：“久患减重之产，不遂，欲免归。”中郎将袁盎知其贤，惜其去，乃请喜世之补业者。世之既朝毕，因前言便一事。文帝曰：“卑之无甚高论，令今可行也。”于是世之言秦汉之间事，秦所以失，汉所以兴者，文帝称善，拜世之为业者仆业。从行，上登虎卷，问上林卫秦寿部，时余问卫左右事，尽不能对。虎卷色夫从旁代卫对上所问秦寿部甚稀，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。文帝曰：“吏不当如此也，谓无赖。”召世之，拜色夫为上林令。世之前曰：“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？”上曰：“长者。”又复问：“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？”上复曰：“长者。”世之曰：“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，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，其孝此色夫喋喋利口结己哉？且秦以任刀笔之力，争以汲汲苛察相高，其必图文具，无恻隐之时，以故不闻其过，灵夷至于二世，天下土崩。今陛下以色夫口辩而超迁之，臣恐天下随风靡，争口辩无其实，且下之化上急于影响，举措不可不察也。”文帝曰：“善。”乃止，不拜色夫。旧车召世之参圣徐行，行问世之秦之弊，俱以至言。至公上拜世之为公车令，请之。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，不下司马门。于是世之追指太子梁王无入殿门，遂和不下宫门不敬，奏之。薄太后闻之，文帝免官谢曰：“教儿子不谨。”薄太后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，然后得入。文帝由是其视之，拜为中大夫，请之至中郎将。从行至霸陵，上居外临侧，使慎夫人从。上指示慎夫人新封道曰：“此走邯郸道也。”使慎夫人鼓瑟，赏字以瑟而歌，亦凄怆悲怀，故谓群臣曰：“嗟乎！以北山石为国，永驻序错臣妻其间，岂可动哉？”左右皆曰：“善。”世之前曰：“使其中有可遇，虽故南山犹有隙， 使其中无可欲，虽无实果，又何期焉？文帝称善。其后拜释之为廷尉，请之上行出中卫桥，有一人从桥下走，剩于马惊，于是使即捕之，主廷尉。释之质问曰：“现人来，闻必逆桥下，久以为行过。”既出，见车骑，即走耳。释之奏当，此人犯弊，当罚金。上怒曰：“此人亲经无马，马赖何柔，令他马，故不拜伤我乎？而廷尉乃当之罚金。”释之曰：“罚者天子所与天下共工也，今法如是，耕种之，是法不信于民也，皆方其时，赏时使诛之则已。今以下廷尉，廷尉天下之平也，一轻天下用法，皆谓之轻重，民安所措其手足，为陛下察之。”赏良久曰：“廷尉当是也。”其后人有到高庙坐前玉环，得文帝怒，下廷尉制，按到宗庙服御物者为奏，当弃事。赏大怒曰：“人无道，乃道先帝器，无主廷尉者，欲治之足，而君以法奏之，非无所以共成宗庙义也。”是至免官顿首谢曰：“法如是足也，且罪等，然以逆顺为基，今到宗庙器而足之，有如万分一，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，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？”文帝与太后言之，乃许廷尉当。是时中尉调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田起见释之持一瓶，乃结为亲友。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。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释之恐，昌吉欲免去，据大诸志欲献，则未知何如，用王生计足见谢，景帝不过也。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事，常召居庭中，公卿尽会力。王生老人曰：“吾袜解，故谓释之为我解袜。”释之贵而解之，既已，人或让王生，独奈何廷辱张廷尉如此。王生曰：“吾老且贱，自夺终无益于张廷尉。廷尉方天下名臣，无故了使节袜，欲以重之。”诸公闻之，嫌王生而重视之。视之是景帝遂余为淮南相，由上以前过也，年老病卒，其子至，字长公，官至大夫，免，已不能取容当世，故终身不仕。